汉书卷五十八，公孙弘卜筮倪宽传第二十八。公孙弘，淄川薛人也，少时为玉吏，有罪免，家贫，牧食海上。年四十余，乃学春秋杂说。武帝初即位，招贤良文学士。是时弘年六十，以贤良争为博士，使匈奴环抱不合意，赏怒，以为不能，弘乃一并免归。元光五年，复征贤良文学，淄川国复推上弘。弘谢曰：“前以长息，永不能罢，愿更选。”国人故推弘。弘至太常，赏册诏诸儒，至曰：“改闻上古志志，画衣冠，一张符，而民不犯；阴阳合，五谷登，六畜繁。”甘露降，风雨时，家和兴，诸草生，山不同则不合，林凤在交叟，龟龙游于爪，河洛出图书，父不丧子，兄不哭弟，北发渠搜，南抚交趾，舟车所至，人迹所及，其行会稀，贤得其宜，朕甚加之。今何道而真乎此？子大夫修先圣之术，明君臣之义，讲论恰文，有生乎当世。敢问子大夫，天人之道，何所本始？吉凶之效，安所期焉？禹汤水旱，绝救何由？仁义礼智四者之宜，当安设施？蜀统垂业，物鬼变化，天命之福，废兴何如？天文地理，人事之际，子大夫习焉。其希义正义，详具其对，著之于篇，朕将亲览焉，弥有所引。弘对曰：“臣闻上古尧舜之时，不贵爵赏而民劝善，不重刑罚而民不犯，公帅以正而欲民信也。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，身行重罚而坚不止，其上不正，欲民不信也。夫厚赏重刑，未足以劝善而尽非，彼信而已矣。是故因能任官，则分职制；取无用之言，则事情德；不作无用之器，即复练省。不夺民食，不防民利，则百姓富；有德者进，无德者退，则朝廷尊；有功者上，无功者下，则群臣屈。罚当罪，则奸邪止；赏当贤，则臣下劝。凡此八者，治民之本也。故民者，业志即不争，礼德则不怨，有礼则不报，爱志则亲上，此有天下之极者也。故法不远义，则民服而不离；和不远礼，则民亲而不报。故法之所罚，义之所去也；和之所赏，礼之所取也。礼义者，民之所服也。 而赏罚顺治，则民不犯禁矣。故画衣冠，一张符，而民不犯者，此道素行也。臣闻之，气同则从，生彼则应。今人主何德于上，百姓和合于下，故心和则气和，气和则行和，行和则生和，生和则天地之和应矣。故阴阳和，风雨时，甘露降，五谷登，六畜繁，家和兴，诸草生，山不同则不和，此和之至也。故行和则无极，无极则不夭。故父不丧子，兄不哭弟，德配天地，名并日月，则麟凤至，龟龙在郊，河出图，洛出书，远方之君莫不悦意，奉璧而来朝，此何之极也。臣闻之，仁者爱也，义者宜也，礼者所附也，智者恕之远也。智力除害，兼爱无私，谓之仁。明是非，利可否，谓之义。进退有度，尊卑有分，谓之礼。善杀生之柄，通庸塞之徒，全轻重之术，论得失之道，使远近情伪必现于上，谓之术。凡此四者，治之本，道之用也，皆当设施，不可废也。得其要，则天下安乐，法设而不用，不得其术，则主弊于上，官乱于下，此事之情，属统垂业之本也。臣闻尧遭洪水，始禹治之，未闻禹之有水也。若汤之旱，则桀之于烈也。桀纣行恶，受天之罚，禹汤积德，以望天下。因此观之，天德无私亲，顺之何起，逆之害生，此天文地理人事之际，臣弘于壮，不足以奉大队。使队者百余人，太常奏弘帝居下，册奏天子擢弘队为第一。诏入献，容貌甚丽，拜为博士，代诏金马门。弘父上书曰：“陛下有先圣之位，而无先圣之名；有先圣之名，而无先圣之力，是以视同而致异。先世之立正，故其民笃；今世之立邪，故其民薄。正必而不行，令倦而不听。夫使邪力行必正，用倦令治薄民，民不可得而化，此治之所以义也。臣闻周公旦治天下，积年而变，三年而化，五年而定，为陛下之所治。”书奏，天子以册书答曰：“问弘称周公之治，弘之才能，自是属与周公贤。”弘对曰：“愚臣浅薄，安敢比才于周公？虽然，于心小然， 简至道之可以然也。夫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治者也，及其教训服习之，至可牵持驾服，为人之从。臣闻柔曲木者不累日，小金石者不累月。夫人之于利害好恶，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？积年而变，陈洪尚且持之，上益其言。时方通西南夷，巴蜀苦之，召使洪氏焉。还奏事，盛毁西南夷无所用，上不听。每朝会议，开陈其端，使人主自责，不肯面折廷政。于是上察其行甚厚，辩论有余，习文法立事，原是以如数。上悦之，一岁中至左内侍。洪奏事有所不可，不肯停辩，常与主爵都尉及案请见，案先发之，洪推其后，上长悦，所言皆听，以此日益亲贵。常与公卿约议，至上前，皆备其约以顺上旨。即按庭节洪曰：“其人多诈而无情，是为与臣等见此意，今皆备之不忠。”上问洪，洪谢曰：“夫知臣者以臣为忠，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。”上然洪言。左右幸臣每毁洪，赏亦厚遇之。洪为人谈笑多闻，常称以为人主并不广大，人臣并不简洁，养后母孝谨，后母卒，服丧三年，为内史数年，迁御史大夫，时又东至沧海，北驻朔方之郡。洪朔见，以为疲弊中国，以奉无用之地，远罢之。于是上乃使朱买臣等难洪至朔方之变，发实策，洪不得一。洪乃谢曰：“山东鄙人，不知其变若是，愿罢西南夷沧海，专奉朔方。”上乃许之。即按曰：“洪位在三公，俸禄甚多，然为不备此诈也。”上问洪，洪谢曰：“有之。夫九卿与臣善者无故案，然今日庭节洪，常重洪之病，夫以三公为不备，常试诈欲以吊明，且臣闻管仲象棋有三规，持拟于君，桓公以罢，以上见于君。晏婴向景公，食不虫肉，妾不一丝，齐国易治，以下比于民。今陈洪未为御史大夫，为不备，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疵，诚如案言，且无案，陛下安闻此言？”上以为有让，欲意贤之。袁硕中待薛泽为丞相，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， 为鸿无绝。赏于是下诏曰：朕家新圣之道，开广门路，宣召四方之士，改古者任贤而续位，量能以授官，劳大者绝禄后，得胜者获爵尊，故武功以显重，而文德以行褒。其以高城至平津乡，户650，封丞相鸿为平津侯，其后以为故事，至丞相封，字鸿始也。时上方兴工业，屡举贤良，鸿自荐为举首，起徒步，数年至宰相封侯，于是起客馆，开东阁以言贤人，欲参谋议。鸿身食一肉，脱素饭，故人宾客养衣食，俸禄皆以己之，家无所余。然其性义忌，外宽内深，诸常与鸿有隙，无近远，虽养与善，后竟报其过，杀竹福衍，袭董仲舒交息，皆鸿利也。后淮南衡山谋反，至党羽方及，鸿病甚，自以为无功而封侯，居宰相位，以佐明主，镇抚国家，使人有臣子之道。今诸侯有叛逆之计，此大臣奉职不称也，恐病死无以色责，乃上书曰：臣闻天下通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，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交，五者天下之通道也，人智勇三者，所以行之也。故曰：好问近乎智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知此三者，之所以自治，之所以自治，然后治所以治人，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。陛下恭孝悌，兼三王，见周道，兼文武，招来四方之士，任贤续位，良能授官，将以利百姓，劝贤才也。今臣愚笃，无汗马之劳，陛下过意，着陈鸿祖武之中，封为列侯，至位三公。陈鸿性能不足以称，家有负心之疾，恐先狗马填沟壑，终无以报德色泽，愿归侯起骸骨，避贤者路。上报曰：古者赏有功，褒有德，守成上文，遭遇右武，未有一此者也。朕夙夜数积，或成至尊，俱不能宁，为所与共为智者，君宜知之。改君子善善及后事，若咨行，常在朕宫。君不幸离双禄之极，何恙不已？乃上书归侯，起骸骨，是张震之不得也。今世少见，君其存精神，止念虑，辅助医药以自持。因次告牛酒杂帛，居数月有抽，逝世。 凡为丞相御史六岁，年八十，终丞相位。其后李蔡、严清狄、赵州、石庆、公孙贺、刘屈礼、季种为丞相。自蔡至庆，丞相府客管丘墟而已。至贺屈礼时，坏以为马厩、车库、奴婢是矣，为庆以敦谨，腹中相位，其余尽服诸云。弘子度四侯，为山阳太守十余岁。赵征据野令使乘一公车，度留不遣，作论为承担。元始中，修功臣后，下诏曰：汉兴以来，古公在位，身形简约，轻财重义，未有若公孙弘者也。未在宰相封侯，而为不被脱粟之犯，俸禄以及故人宾客，无有所余，可谓简于制度而率下赌俗者也。与内附后而外为鬼服，以吊虚欲者疏科。夫表得张义，所以率士立俗，圣王之志也。其次弘后子孙之赐县为敌者，爵关内侯，食邑三百户。